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深吸口气，看了一眼身边恢复人形的独孤博，再看看宛如标枪般站立着的杨无敌，点了点头。 我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报小五的仇，而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为了我的父母了。我的母亲为了救父亲惨死，父亲也因为武魂殿的原因为家族所不容，因为思念母亲整日都在悲伤中度过。你只要肯为我报了这血海深仇，为你所用也没什么。 听了唐三的话，雪清河的脸色顿时一片铁青。如果说唐三的第一个条件他还能够办到，这第二个条件根本就是不可能达成的。如果替唐三报仇，就相当于要毁灭整个武魂殿，这怎么可能做到？ 你耍我？我说的都是心中所想，可惜你做不到。太子殿下，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也是个天真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样只看重利益。不论是我父母的事还是小五的事，我怎么可能与你妥协？武魂殿将是我一生的仇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最后这八个字是属于他上一世那个世界的。听到这八个字，唐三身边不论是独孤博还是杨无敌都瞬间气势大盛，同时唐三背后带着凝恶血光的八蛛矛也已经破体而出。他给雪清河的答案用四个字形容最为恰当：死战到底。血清河因为愤怒脖子上青筋暴跳，此时他被惊涛骇浪一般的愤怒充满，整张脸庞上都因为愤怒而弥漫着一层青气，一缕光芒骤然从他身上亮了起来，灿金色的光芒从他的额头开始瞬间蔓延到全身上下，一个个魂环接连出现在他身上，两黄两紫三黑，竟有整整七个魂环。他的头发也变成闪亮的灿金色，每一根都在发光，背后衣服裂开，两对洁白的翅膀从背后涌出展开，身体仿佛脱离了地心引力控制一般缓缓漂浮而起，停滞在离地一尺的位置。雪清河的双眼也逐渐变成了金色，一个看不清面庞的巨大虚影浮现在他身体背后，那金色光影与他本体唯一的不同就是翅膀的数量，那金色光影背后的翅膀是三对六只。独孤博和杨无敌的瞳孔不禁收缩了一下。 这是什么武魂？这是一种传说中的武魂，也是最顶级的武魂。老师说过，六翼天使是神的代言人，拥有这种武魂的人不但是先天满魂力，而且是先天二十级的满魂力，只要拥有了第一魂环，就可以直接去获得第二魂环。雪清河今年才三十出头，就已经超过了七十级，恐怕在武魂殿中，他才是黄金一代中的最强者。 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都已经受了伤，但以他们的实力，差不多能和唐三他们这边持平。现在多了一个拥有超级武魂六翼天使的雪清河，情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唐三可以肯定，雪清河的实力绝对在自己之上，以他武魂殿少主的身份，又怎么可能缺少各种魂师的极品宝物呢？他是超级武魂，再加上实力未知，他与两名封号斗罗配合，唐三这边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胜算。雪清河背后肆意展开，身体虚浮在半空之中，一双金眸毫无感情地注视着唐三。 唐三，你会为你刚才的话付出代价，你应该明白，知道了我那么多秘密，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是归顺还是毁灭？ 我也再回答你一次，战。 哼，好，那我就成全你，让我亲自来感受一下你现在的程度。 话音一落，雪清河背后托起一道金色的尾焰，整个人宛如流星赶月一般朝着唐三疾飞而至。 虽然他的速度不能和敏智一族相比，但他在飞行的时候，唐三清晰地感觉到面前的雪清河突然变得不真实了。他身体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在轻微地扭曲着，以至于自己的精神力无法锁定他准确的位置。绚丽的金光还有他背后那绚丽的光影同时绽放，强大而充满神圣气息的压迫感扑面而至。在雪清河发动攻击的同时，蛇矛斗罗与刺豚斗罗也同时发动了攻击。两大封号斗罗这一次都毫不犹豫地直接用出了自己的第七魂技武魂真身。蛇矛斗罗手中蛇矛迎空绽放，闪烁着青紫色光芒的长矛居然化为了一道光芒反注自身。刹那间，蛇矛斗罗的本体消失了，半空中出现了一条凝恶的青紫色大蛇。与独孤博的碧鳞蛇皇不同，他所化身的大蛇身长只有十余米，身上的鳞片是缩形的，而且完全张开，就像一柄柄利刃在身上炸起一般。蛇头双分，一青一紫，蛇信吐露，面目凝恶。看到蛇矛斗罗这武魂真身，唐三立刻想起大师给自己讲过的一种武魂变异，气魂真身，兽魂化。这种特殊的武魂真身既拥有了兽武魂真身的兽化增幅，又有气魂真身的坚韧强势，乃是武魂真身中的极品。只有在获得第七魂环时候遇到几位特殊的魂兽，并且要运气极好才有可能出现。此时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才是这位蛇矛斗罗真正的实力。另一边的刺豚斗罗又一次变成了直径十米的巨大刺球，先前被刺破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在空中急速旋转起来，直接朝着独孤博的方向转了过去。两大封号斗罗实力尽显，这一次唐三可没有去帮助独孤博和杨无敌的精力了。他无法锁定雪清河，雪清河却已经完全锁定了他。一圈圈金色的光环带着奇异而美妙的声音直接朝唐三笼罩而至，而雪清河包裹在金光之中，唐三甚至看不到他释放的是第几魂技。最令唐三吃惊的是，雪清河身上释放出的金光不只是在自己身上，蛇矛斗罗与刺豚斗罗两人身上也都多了一层金光，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有些朦胧。 虽然还不知道这些金光的作用，但应该与我的杀神领域、蓝银领域是同一类型的能力。 没错，这正是雪清河的天赋领域，超级武魂六翼天使所拥有的特殊能力。面对雪清河带来的威胁，唐三身体迅速潜伏，八蛛矛同时插入地面。此时他是全身朝下，仿佛要匍匐于地面一般。下一刻，八蛛矛弯曲后迅速弹起，推送着唐三的身体冲天而起，直入半空。同时，无数蓝银皇在他升空的过程中朝四方散开来，在空中划出大片的蓝金色光彩，直奔雪清河缠绕而去。由于雪清河全部的精力都锁定在唐三身上，唐三抬起雪清河也改俯冲为高飞，直奔唐三冲去。唐三将战场改为天上，自然有他的目的。任何领域都是有范围的，不论是他的杀神领域、蓝银领域，还是雪清河的天使领域，都是如此。唐三自问，以自己此时的实力，在领域增幅上带给队友的帮助肯定不如雪清河的天使领域效果好。此时他要将自己与雪清河的这一战拉到天空之中，这样一来双方的领域就无法作用在战友身上。刺豚斗罗和蛇矛斗罗之前毕竟受了伤，以独孤博与杨无敌的实力，至少短时间不会落于下风，这样一来己方就有机会了。雪清河是聪明人，自然能明白唐三的目的，但他依旧追了上去，这说明他对自己实力有绝对的信心。虽然他看中唐三的潜力，但唐三毕竟要比他小了十岁还多，而他自身的天赋也并不比唐三差，十年的差距并不是努力就能轻易弥补的。只要击杀唐三，独孤博和杨无敌根本不算什么。同时他也想要通过战胜唐三来检验自己的实力，还有一种迫不及待展现自己实力的欲望。 隐忍了这么多年，用武魂殿秘术隐藏了实力，现在计划终于到了这一步，怎么可能让一个小子破坏掉？ 金色光环骤然扩散，在空中带起一圈圈绚丽的光晕，荡开了唐三的蓝银皇。 雪清河中宫直入，背后肆意舒展，宛如一颗金色流星一般朝唐三撞去。眼看着面前放大的金色，唐三没有丝毫畏惧，就那么直接迎了上去。蓝鹰皇右腿骨飞行技能发动，在雪清河的资料中并没有对唐三这飞行能力的记载，他只知道八蛛矛有超强的弹跳能力而已。眼看着唐三突然朝自己飞了过来，他不禁有些惊讶。第一魂环亮起，雪清河身上的金色光晕瞬间朝着右拳凝聚，一拳直奔唐三挥去。凝聚的金光宛如一面巨大的圆盾，冲向唐三的身体。唐三深吸口气，双手同时变成玉色，玄天功在体内急速运转，带着蓝金色光焰的浓郁魂力透掌而出，控鹤擒龙迸发。没有使用魂技，而是正面迎上了雪清河发出的金色光盾。轰然巨响中，空中的两道身影在短暂的碰撞后瞬间分开，雪清河前冲的身体停顿下来，在空中一阵摇晃，而唐三则是被轰击的倒飞而出，在空中足足飞出30米才勉强控制住身体，体内一阵气血翻涌。通过这次的碰撞，唐三立刻感觉到雪清河的魂力极其特殊，与他碰撞的时候，一股暖意从对手的魂力传入自己体内，而自己的玄天功内劲在这股充满神圣气息的暖意之中竟然有消融的迹象，被压制得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威力。显然这超级武魂六翼天使不只是拥有先天领域，他的魂力本身也有着特殊的性质。雪清河的第一魂技应该是将这拥有特殊性质的魂力集中输出而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